啊，咁啊讲落去，咁我哋讲呢个星际特工啊，千星之城。 冇 错。咁呢度我哋三个都睇咗噶啦，咁喂，不如俾阿芬妮讲下先啦，头先两套我哋讲鬼晒咁样，系咯。 系。咁其实呢套我觉得。如果普通人入去睇咧，其實應該冇乜問題只係嘅，因為佢要有嗰啲嘢，其實即係啲咩太空啊、打啊、男女主角都叫嚇型男索女啦嚇，雖然型男呢方面我唔係好贊同， 唔係好認同係嘛，瞓唔著咁樣個樣，瞓唔醒咁喎，瞓 唔醒，話你話都好靚仔溝死女咁樣，咁我都覺得唔係嘛咁樣咁嘅情況。咁但係係咯，如果我哋即係中意睇科幻片嘅話嚟講，就覺得佢啲嘢唔夠厚咯，同埋好多嘢唔到位咯。係 啱 啊。譬如啲笑位咧，其實尤其是我睇嗰場咧，冇乜人笑嘅，即係我就算我都覺得。咁樣係咪要笑啊？咁樣之類咁啦，即係總之係永遠啲嘢咧未去到個 point 嗰度就停咗啊！啲打嗰啲其實都係嘅，佢係最打得叫最多或者叫好睇，咪就係佢俾人哋捉咗去個女仔爭啲要俾人食，好似食猴子佬咁啦嚇。咁嗰段咧之後啊，男主角發威咁樣，仲要佢係。佢變咗嗰個同啲怪一樣樣嗰個形態咧，嗰、那個係打得好睇啲嘅。佢變翻佢自己打嗰陣時咧，就唔好睇喎。 即係話除咗變翻真人，即係佢係怪獸狀態好打啲，你意思點啊？ 打得好睇啲。 俾啊嗰個黑妹，即係個變形外星人，即係黐咗上去身。 我知，即係變咗大怪獸，即係大怪獸嗰下好打啲。 個肥外星人嗰個狀態。即係發爛噶嘛，個肥外星人嗰個狀態就打得好精彩，但係佢一還原翻做，即係做翻呢個男主角，佢即刻變咗雞手鴨腳嘅，係 啊， 即係個獅子又打得好睇啲， 係啊，咁同埋佢開槍嗰啲又係唔好睇嘅，即係有少少嗰啲就咁開完槍之後對面就瞓低嗰種咁嘅感覺嘅， 仲有你以為啊，佢會有啲好似 Star War 咁嘅，即係星戰咁，有啲飛機會喺即係你以為會打下死亡星咁嗰啲咧，打下啲宇宙之類嘅冇嘅喎，原來 係咯，部飛機係真係交通工具嚟嘅啫，嗰部坦船嚇， 係啦，冇錯。 咁同埋好多時都唔緊張嘅嗰件事，就算佢音樂係用啲即係你覺得啊，都係啲緊張音樂，咁但係咧你都唔覺得哇？好緊張啊！要去要救啲嘢啊，或者係個女主角就係死啊咁樣嗰啲，你都唔覺得 唔係其實咧，歐洲咧好得意嘅，佢哋玩配樂咧唔中意玩美國玩 epic 嘅， 哦， 即係美國好中意玩 epic 嘅，即係好似上次蜘蛛俠咧，佢無端端將只蜘蛛俠做出嚟，佢本來係 jazz 嚟噶嘛，嗲嗲嗲嗲你哋係吹 sax 風，佢將咪將佢整個咁樣，哇！我都好即係我覺得啲九唔搭八啦。咁但係如果你以谷氣氛嚟講咧，咁你真係 epic 就比較即係、就是、容易啲。其實話我唔認同係好啊，但係即係佢哋就會比較慣性啊咁做。咁而呢啲咁嘅歐洲片咧，佢哋真係唔中意用呢種嘅。咁所以佢呢種咁嘅緊張，佢去唔到我哋平時睇開嗰啲咧，即係整到好 epic 嘅音樂，佢冇咯，係咯，佢唔 epic 咯，即係佢嗰個所謂緊張度係咯，個音樂啊意思嚇，咁仲係會比較係比較輕鬆啦，相對係你聽落咁嚇，嗰只 feel 啦，係。 嗯。咁同埋咧，佢如果你話有冇啲咩北位啊，嗰啲奇怪位啊，呢套戲其實都幾多嘅嚇。如果你 咁啊，講舉例啊。 例如咧，佢咪炸咗成個星嘅，一開始佢講其實係。 係，即係嗰啲珍珠星人嗰度。 係啊，係啊。咁你炸咗成個星，咁點解會連個星都爆埋啦？咁居然喺部船入面嘅人就冇事， 即系弹咗出嚟咯，你当佢，好残啲系咁咯。 呢个即系一个旧嘢，连个星都炸烂埋咁样，咁你居然话匿喺部船就冇事，咁呢个我觉得都怪怪地啊。同埋嗰部船系烂船嚟啊嘛，其实即系佢都系坠落咗去下边噶嘛，咁点解？系咯，闩道门就冇事，咁真係好易搞啦！ 佢對門係個門鎖壞嘅喎，即係閂唔閂得冚都成問題嘅喎，係咪 我当你删陷咗得啦，但系咁其实佢哋可能冇呢个科，即系佢哋系本身系好似 冇科技 嘅，系非洲人咁土人咁啫嘛。咁佢又知嗰度闩到门嘅，又识得落嗰个锁嘅。咁你冇理由咁易摸到噶系嘛嗰件事？虽然佢话佢哋学习能力好劲， 非洲啲人都识闩门嘅咁就。 咁 明显啊，呢度佢哋系神族嚟啦，即系佢哋可以喺好短时间学识晒你所有嘅知识同科技，仲超越你啊嘛。咁佢可能摸两下已经识得闩门咯。咁你呢个冇得讲嘅。唔係，因為開門閂門連貓狗都識嘅，咁你唔可以話佢咁佢智慧高啊！你再嚟講，呢個唔出奇啊！但係你話你喺一隻已經撞毀咗嘅一隻探船裏面避難，咁而當時係成個星球爆炸嘅，咁個船又冇動力又冇剩嘅，咁你就要匿埋咗邊，咁又點咧？ 係咯， 嗱，即係等於你睇翻星戰七咁啫嘛，咁如果你有個清水鷹咁。咁你只系匿入去啫，个清水冇咗动力嘅。你觉得个星球爆炸嗰阵，你会唔会可以生存到咧？ 嗯， 即系你系由个星球爆炸咁嘣咁飞出嚟，咁就得啫。咁你又唔系，咁你成喺里边咪一齐爆咯？咁点会可以生存到？咁其实呢个咧都系你话系北都系噶吓，其实系噶。咁但系你睇嗰阵又唔会理佢嘅，因为啲珍珠星人个珍珠星都咁神奇咯。神奇大帝都穿咗个窿噶啦，咁你仲问咩啊？系咪？系咯，咁佢哋死嗰阵又可以将自己嘅意识灵魂嘣一声咁啊，即射去远方，仲穿埋时空吓，咁啊上咗啊男主角身嘅，竟然可以吓， 冇错。 嗯， 咁你仲问乜嘢咧？ 系， 咁呢个就冇得讲噶啦，因为佢呢个已经去咗一个 fantasy 嘅，即系一个。所以我咪就话咧，佢呢套戏咧撞嘅地方就系咧，佢有时讲嘅一啲好现实嘅嘢，但一阵又会讲咗一啲好 fantasy 嘅嘢。 系。 咁你喺同一集里面咧，就唔好讲两样嘢嘅，即系呢个就系、是、就算呢种科幻故事都系嘅。通常你嗰一集讲怪嘢，讲灯神都冇所谓嘅，但系嗰集就唔好讲咁科幻啦。嗰集讲科幻嘢，讲啲军事嘢嗰阵咧，就唔好出现啲灯神先得噶。 系。 咁呢个就今次竟然系。两样嘢做埋同一集，咁就奇怪啲，比较即系睇嗰时会觉得系啦， 风格唔系好统一咁咯，系嘛，冇 错。唔系，其实唔系风格啊，系你呢啲戏咧，佢系单元噶嘛。 系。 咁你今集系温情，咁咪温情咯。你今集 fantasy， 咁咪今集系 fantasy 咯。因为你今集唔系话玩翻紧凑现实军事，你咪玩翻咁其实佢冇嘢噶，佢嗰个世界可以容纳到唔同嘅嘢噶嘛，即系呢种世界观啊。咁但係只不過你喺同一集度出現唔同嘅嘢時候咧，你就會撞 啦。有怪啦，明白。 係啦，係呢個問題啦。咁變咗佢可能就都驚咧，就湊唔夠數啊，拍落去㗎啦。咁所以不如今集都 阿羅曼有乜都有 啦，冇錯係咁啦。 睇實 咁但係我就覺得係呢樣嘢出咗啲事嘅。咁同埋個問題係咧，其實你嗰班咁嘅珍珠人啊。其实佢同人唔系争咁远嘅啫，因为最似人系佢哋，但系点解佢哋系狮子嘅？ 系 吓，咁但系咧，嗰个公主我就觉得佢系揾真人去吞嘅， 系 一个公主就似真人啲嘅，但系咧佢啲族人啦、啊，就好假嘅，成日都打紧机咁。 系 咁，你嗰啲咁重要嘅角色系即系咁狮子 feel， 我唔 OK 咯。咁其实你揾个人啊，真人做，你搽蓝块面做咪算咯？唔系，你反而可以调翻转，你掹高佢噶嘛？呢个就唔难噶。 嗯， 系 咯。咁你唔需要整翻狮子人啫，整翻狮子人，我觉得唔个真实感好低咯。 嗯， 咪最弊就最唔似系佢哋啊！你反而嗰三隻長嘴嘢喺嗰啲，我都覺得整嘅 O K。 其實下尾嘅啫，三隻 冇嘢。佢除咗其他外星人都真喎，整得。最唔真就系嗰啲珍珠人咁，做咩咧？你咁重要嘅角色系好似同个 game 里边嘅人倾紧偈咁，嗰个沙滩又假，系啊，即系佢个 virtual reality 就好真嘅，佢个 reality 就好假嘅，咁你得唔得？咁可能有啲人就赞啊，开场嗰一段即系嗰个所谓 virtual 嘅城市嗰个拍卖咁嗰啲咁，其实我唔系咁欣赏噶。是我最唔中意就系佢变咗棘住喺手喺里边嗰啲咧，即系哎呀唔好开场就玩啲咁嘅嘢啦，即系你一开场就 show 我睇男主角有几壮板， 就唔係 show 俾我睇何猷妙個有幾勁，你俾我見到佢勁完先撞板啦。 哦，佢撞板都唔止嗰度啦，佢一開場咧，同阿女主角喺度喺個沙灘嗰度玩咧，嗰個佢玩到 喺佢間房個 workshop 嗰度。 係啊係啊，佢嗰、那個係即係正常嚟講，你幫片啊，或者即係嗰個型一個型男同一個索女喺個牀上面玩啦。咁你嗰個男主角係唔會玩到喘氣啊嘛，即係唔係講緊搞嘢喎？你係 你講佢玩到喘氣，你係唔係牀 有唞氣咩？ 玩唔係牀氣，喺張牀度佢係著曬衫嗰度喺度，你即係你抱我抱你，即係沙灘度玩嘅嗰只啫。 係啦，咁但係佢就嚇喺度整到嚇。喘曬氣氣，好似係啊係啊，好似啊完全唔夠個女仔玩咁樣咁嘅情況之下，喂，咁你話佢係一個啊型男啊，仲要溝曬女嘅，咁冇理由咁易啊，俾個女玩殘咗啊！ 唔知啦，總之我覺得佢個形象好低啊，林主角喺呢套戲入邊。係。咁但係你話卡拉蒂芬尼，佢成日講到好勁，但係我又覺得佢係扮勁嘅啫。 嗯。 做唔出嘅，做唔到嘅，其實咁 anyway 啦嚇，咁呢啲係唔好處啫，咁佢有好處嘅，咁啊不打講啊。 係啦，我啱嘅，我重新我都唔覺得佢好神㗎，即係不過我覺得即係呢個又多謝你嘅 task， 你上個禮拜係插到佢話反轉。 係啊，咪等大家有個心理準備啊嘛。 係啦，冇啊，即係個 mindset 咧，我即係吞到低，我就直頭當青春片。佢就連校園片都不如嘅，係啦，我就直頭當青春，直頭嗰啲叫偶像劇，即意思咧，喂 ，sell 兩條友叫做，唉，到預咗佢冇都冇戲啊，偶像劇括弧偶像，佢咪實力嚟噶嘛，即係要即得個外表嘅啫，空虛有其表，堆砌就係一啲即係叫科幻掛帥啦，點知見到佢，唉，有大場面，後面有打，跟住就有啲愛情位交代，就叫做熱熱鬧鬧，就得過且過，咁我咁嘅 mindset 入場，咁我覺得還可以，係啊，咁解嘅啫，咁我都唔係話即係我你俾我評，我都覺得佢唔係好合格，即係四廿零分啦，我評就嚇，即係個合格爭少少咁樣，咁無疑就即係叫做好豐富咯，即係個科幻構想，唯一就咁啊，即係樣都有。 個科幻構想就唔關導演事嘅， 係啦，但我又覺得啱啊，就同套戲無關啦，即係可能 係一套咁老牌，而佢已經有呢啲咁嘅概念，其實係好勁咯。 冇錯， 即係大家要咁嚟理解，係個原著勁，唔係 啦，即係嗱，我扯翻咧，其實就即係呢套一九六幾年喎，其實佢應該同《星空奇遇記》差唔多同一個同輩，咁啊肯定早過《星球大戰》 哦，早好多，即係 係啊，一個七六啊嘛，《星球大戰》係啦，咁你諗下啦，六幾年已經有首先就有嗰個叫做跨維度 A， 冇啦 A 啊， 跨維度就可能加女嘅啫，呢個就 係啦，跨維度去異城市係啦，可能加，咁但係你入邊嗰啲，譬如你話嗰啲咩體感操控啊。重力珠射落去，跟住我嚟俾個重量你，聚住你喐唔到，即係嗰啲叫做即係拘捕槍啦、啊。跟住佢嗰啲咩藍色光筒啊，點樣催眠槍，跟住又隱形槍，跟住又有嗰啲即係啲飛機啊、設定啦、啊，跟住嗰啲高科技裝甲啊。即係你問我嗰陣時啊，即係起碼嗰陣時諗到嘅嘢，而家睇翻唔老土咯。咁啊，即 係呢啲嘢可能都係呢套嘅加累，因為講緊佢成個世界觀。佢係玩好多巨大嘅機械啊，巨大嘅機械城市啊，咁佢哋個人細細粒咁喺裏邊一條，即係一條好長嘅橋度行呢啲，呢啲係星戰入邊你見嘅嘢，但係其實咧係嚟自呢個漫畫。 冇錯。 咁你呢啲一切咧，其實大家覺得好正科幻片，而家講好正嘅嘢，其實都係嚟自呢個漫畫。呢、這個漫畫係超前到喺嗰個年代已經講緊呢啲嘢。咁你呢樣嘢大家就一睇啦。咁當然，哇！你而家先拍翻出嚟喎，你係講呢套戲抄佢哋，唔係啊，嗰啲戲抄呢套嘢。咁但係當然你呢套電影本身咧，係咪好好睇就另一件事咧？但呢一個原作咧，大家唔可以唔認識啊，就係呢樣嘢。 即係精神正咯。咁呢套其實講 到 尾啊， 根本佢係十歲開即係已經開始睇呢啲，佢其實係獻俾佢爸爸嘅呢套戲。咁同埋佢自己好似翻翻去一個好似童年咁樣嘅一個角度去拍，咁佢都講明呢套戲啊。佢拍殺人啦、啊、黑暗嗰啲嘢，佢都拍到夠啊！同埋你都睇過，佢今次呢套擺到明咧，佢自己話係專登拍一套咧光明嘅未來俾大家睇。咁嗱，呢個就冇得拗嘅，因為呢個係導演嘅出發點，咁係佢嘅善意嚟嘅。咁佢希望拍一套係新嘅片，唔係一套好沉鬱啊， 好咩嘅。 咁我覺得事實個風格又真係咩嘅，完全唔同啦。即係一來 專登嘅，咁你係 啊專登，即係熱鬧鬧開開心心。咁你叫型男索女啦，雖然佢個男未必型啦，但係就起碼佢以為自己型啦，即係套戲入邊。咁啊叫型男索女掛帥，咁又係叫做種族多元嘅，食翻而家即係你真係投射翻你社會都係，咁啊乜嘢都係世界大同。咁跟住最尾大家叫最後互相合作，咁同埋又係啲以下犯上青少年可以揭發大陰謀，又搞掂咗個上面個大佬，咁又係自己決定嘅，即係好多嘢都叫命運自決嘅。咁呢啲即係好啱嘅方向，咁亦都叫取悦年青人咯。即係我覺得即係青少年電影咁樣咯，即係校園偶像劇咁嚟當，不過擠咗落個科幻度打。 咁佢初初就由一個國際太空站，由地球唔同嘅國家嚇，咁、啊、當然第一個走上去嗰係唔知咩中國人啦，好奇怪。咁慢慢組成咗一個國際，真係國際，跟住就到星際啦，到其他外星人組合。咁其實你就係睇佢呢個開場，佢已經係表達緊一種一種即係世界大同啦， 世界大同咯， 就都係世界大同嘅一個。 喂，但係呢個開場啊，有 David Bowie 流啊，我覺得正喎、啊，新啲嘅柳言話個 feel 唔咁好，但係我覺得正喎、啊。 開頭嗰歌係正嘅，嗰只詞。 係咯，飛咗即係 face 點度啊？Space Odyssey， 我唔識讀。 即係 紅 man 入邊 嗰首。係 啊，紅 man 咩 Major Tom 嗰首。 唔 係， 我唔係話首歌唔正，係首歌係好正，但係佢夾落去呢套戲度咧，我就覺得個風格唔係咁啱咯。因為佢嗰首歌其實比較 sad 啲嘅嗰件事，咁反而佢夾落紅 man 嗰度咧，我覺得係夾啲嘅。咁但係呢套戲嘅我就覺得唔係咁。即係爭少少咯，嗰樣嘢。 咁佢攞嚟做開場曲都係可以。 我都開場，即係我醒曬嘅，即係聽到話趁住。 你未知道呢套戲係咩係咩走咩路線㗎嘛？ 冇錯。 咁你唔知嘅嗰刻，咁你睇咪好啲咯，係咯？或者咁講，呢一隻歌已經係成套入邊，即係我配得最有味道 啊！係啊，最有味道呢只㗎啦，係啊。 其他嗰啲就只係玩 design 啊，玩啲新嘢啦，係咯。咁你開頭嗰場其實係啲意思嘅，的確係啦。咁亦都要好似去宇宙進發咁離開地球咁，佢好似一路同遇到嘅外星人再接合，咁呢件事係有啲寓意喺度嘅，即係呢套戲其實後面係好多寓意嘅，咁而嗰啲俾佢哋毀滅咗星球嘅外星人，亦都唔係尋求報復啊呢啲咁，其實係 係啦，即係都會寬恕咁樣結局啦。 唔係佢哋就係神啊，佢哋係嗰啲印度啲神嚟嘅，你睇唔睇啊？係 你當佢咁投射啦，啱啊。 咁佢哋遇到一啲威脅嘅時候，佢哋都係手拖手咁去，即係好似即係佢唔係同你用真係用暴力去打你咁樣嚇，即係其實佢哋都只不過想重建自己嘅家園咁樣嘅啫。咁同埋想即係令到你哋知翻個真相，就係呢一個將軍其實係犯咗佢，即係根本都係犯法啦。咁佢喺明明有人嘅星球度，即係。到打咁毀滅埋人哋， 即係似啲高官咯，啲刻意隱瞞，就愚弄，即係操縱資訊，愚弄進身咁樣，即係嗰啲即係表達，即係最鬼 典型。咪官僚啊！ 係啦，最鬼典型 官僚， 即係青少年望大人嗰隻形象咯，最奸嗰啲大人永遠係呢啲咯，有陰謀啊咁樣，即係做咗一件錯事，但係要掩飾，但係就不停咁再講大話落去嗰啲。 佢只不過方便自己啫，即係我打緊咁啊，梗係。在那裡搞定咁， 係啦，梗係搞掂好過 嗰啲人啦。咁佢係方便，係啦，即係即係有你一地兩檢咁啦，即係係嘛？ 其實冇啊，你頭先講筆咧，你都有筆㗎。你頭先個筆，你第一個筆就嗰只嗰最後嗰只複製手錶嚟，我都冇解釋㗎。咁樣照佢冚包散㗎嘛？ 你講咩最後咩？ 最後嗰只複製手，即係而家咪全世界得一隻㗎嘛？嗰只點嚟嘅都冇解釋㗎。其實，如果你話講北， 我冇解釋啊。係 啊，所以係好多北，即係好粗嘅應該。 佢又唔係喺佢哋嘅船帶走嘅，咁佢哋到個星球度，係 啊， 死曬咯。 佢咁啊死曬啊！點 解又？ 如果你話一早出邊有，係啊。但我覺得一早出邊有，你影響宇宙平衡啦，因為你 conservation of energy 嘛，你邊可能冇即係叫做冇付出複製啫。咁你影響宇宙平衡喎？ 喂，一粒都係日跟住先生嘅。 咁但係佢係無限生咁㗎嘛，好似講到 係無限生㗎嘛，同埋佢冇付出過， 食咩就 屙，即係食一粒屙幾百粒㗎喎，佢唔係話食一粒屙兩粒喎，我都仲明啊，係咪先？唔係咁即係你整體啲設定就粗糙嘅，即係你問我一定啦，即係劇情有單薄嘅，即係來去去都係冇咁啊，即係一。 咁佢好刻意就係男救個女，女救個男，最後一齊再發現陰謀咁啫嘛。咁反而 ending 嗰場打就我覺得最差嘅，即係叫娛樂嚟計啊，娛樂性嚟計。咁反而中段佢即係加咗有空戰啦，又有啲即係揾人啦、潛入戰，跟住又要扮鬼扮馬，跟住又要追逐戰。咁之前有套咩 AR 市集咁樣，即係又有啲叫做好似唔同虛實交錯嚟應用喺戰鬥，即係呢啲咪叫做有啲趣味咯。即係我強調趣味啫，唔係話好啦，好正啦。咁跟住我覺得最 buy 佢即係走去個海王類嗰度嘅，要揾隻水母粒木頭呢、這個設定，我覺得幾好。我唔知係咪原著，即係幾搞鬼喺咁科幻嘅情況底下，佢揾人要靠捉隻外星生物粒落自己個頭度，呢個 哦呢、這個 我覺得幾 得意， 即係回味好重。 係啊，你直情唔好用科幻啊，諗唔科幻，呢其實係 fantasy 嚟。 係係啊，啱啱啱。 佢只係擺喺一個好科幻嘅環境。 系啊，或者叫未来嘅环境 咧，全部都系童话故事嘅嘢嚟嘅。 系啊系啊。 咁事实上佢系一个 science fantasy， 佢唔系一个 hard sci-fi 嘅故事嚟嘅。冇 错。 大家完全唔需要用科幻去谂，你当佢哋爱丽丝梦游紧仙境会。 系啦、啊，同埋最梦幻就系当个女主角遇危险。啊！俾人切个脑啦，跟住最后喺咁嘅逼于无奈着晒衫，俾人哋开脑嗰下，嗌男主角，咁男主角真系走出嚟。咁呢啲桥段啫，你即边有咁顶嘅啫？真系啱啱嗌过完个名，佢又插出嚟，喂到啦，女主角我嚟咯，咁跟住救佢咁样咯。咁你做到咁嘅，咁啊真系属于真系青少年，即系脑残剧本嗰只咯。咁你即系一定要呢个 mindset 嘅，你成人角度睇你都黑晒面嘅，嗰只嚟嘅呢套。 嗰度咧，其实佢你咁样样做咧，我觉得都还可以，但系咧。你其實嗰場你肯定男主角會去救佢噶啦嘛，你做唔到嗰個緊張啊，即係佢又嚇、啊、又嚟啦啊就係死啦，咁然之後男主角就突然出嚟救佢，咁冇突然嘅，個男主角喺度噶嘛，由始至終，咁你都預咗佢會去救佢啦，咁你就冇咗嗰種 feel 咯，咁我覺得係個問題喺呢度咯， 係啊，即係。類似啦，即係，唉， 佢純粹搞笑嘅啫，你覺得？係 啊，搞搞笑笑啦。 我冇緊張過，我冇緊張過，由到尾呢套有，哦 ，OK 咁樣，即係其實我唔滿意的地方就係咧，以往嘅路比桑佢點都有翻嗰種軍事啊，或者一種作戰啊嗰啲嘢嘅，咁但係即係你其實啲 loser 都有打嘅，咁但係呢套戲咧其實係。完全冇啊！即係但係最弊就係呢個古仔 suppose 佢係有打啊嘛，佢事實上係有打啊嘛。 系 嗱呢套戏如果佢系冇打嘅，呢套系文艺片嚟嘅，咁我唔会话你点解唔打咁样唔系打嘛？呢套其实系有打，但你打得嚟点解唔系一个路比桑嘅打法咧？ 系 即系你再睇吴宇森，再睇枪变，咁你会唔会 expect 佢系 hit 噶？ 喂， 你唔会 expect 阿吴宇森拍枪变片系 hit 噶嘛？ 嗯。 系，冇 错，系嘛？咁你睇吴宇森春节，哇！你谂住又睇翻啲英雄本色啊，咩咁噶啦，系咪先？即系你会有个 expectation 啊。咁而呢度系佢又唔系唔打嗱，你吴宇森转都拍文艺片啊太平轮，咁你又冇得讲啊，系咪先？你唔会要求佢有枪战啦、啊，或者你睇赤壁咁唔会冇人有枪战噶、啊，系咪先？吓、啊，咁但明明佢系拍枪战，点解冇咗吴宇森嘅 style 咧？咁你会一定会觉得有问题噶、啊，系啊。咁而呢套戏事实上就系卢比桑嘅戏，但系佢冇咗卢比桑嗰啲，即系嗰啲战斗啊， 系 啊，咁就系呢个问题咯。即系对我嚟讲系啦，系咯。咁但系如果你话导演自己即系亲身即系自白，就话呢个系佢嘅心意，佢想拍一套即系光辉嘅未来咁样，唔想再拍嗰啲黑暗或者啲嗰啲咁嘅嘢。咁即系起码呢一套戏佢唔想啊。咁同埋呢一個係佢細個啊，好鍾意嘅一個漫畫咁，咁全部係回歸去一個童年啊，咁 ，OK， 咁如果佢咁講嘅時候，咁佢做到咯， 嗯， 係， 即係唔係我杯茶，我唔想呢度係咁拍法啫，咁但係佢揀咗呢個拍法啊嘛，咁佢唔係失敗嘅，咁佢即係佢話打黑柴，佢打黑柴咯，最少係咯，即係佢唔係失手啊嘛。 系， 咁呢个系佢嘅 approach 咯，系今次呢套戏，咁不过就真系唔系我杯茶咯，系咯，咁样，咁、嗯、但系又唔系话套戏好 shit 嘅，咁睇又分嘅都系咯，系咯，咁啊，咁嗰只变形外星人啊，嗰段歌舞其实都拍得 OK 嘅，咁我直情令我谂翻起呢个叶丽仪嘅《被逼命单》嗰、那个。唔知阿北打有冇睇过以前嗰个德顺啲尼斯嘅广告啊？ 我嘅有印象， 即刻令我谂起嗱，佢嗰个一零零嗰下，我话叶丽仪啊嘛， 系有咁嘅 feel 喺度，系咁而 嗰只嘢出场我觉得几好啊，嗰只嘢出场我觉得写得几出。 我中意嗰个角色噶，但系点解死得唔快？ 点解咁快死啊？佢其实冇必要噶， 端端死，佢明明啊同人 系啊系啊，佢想明明走甩噶嘛，又冇影到佢俾人窝一锤啊，俾人插一刀嘅，无端端又话自己受伤， 系奇怪系。佢如果系呢种形态嘅生物正常嚟讲你系杀唔死添啊！ 佢仲咁佢又咩嘅？佢话佢淋劈劈啫，就冇话唔插唔刺得嘅，可能就会刺穿噶嘛，系嘛？即系 刺穿，因为佢直就系变形咁，刺咩穿啫？佢唔系变形女嗰只变形，佢成嚿嘢系冇嘢变形，系冇形状， 即系 粒 子虫组啫， 即系粒子虫嚟交俾我睇咁。 系啊系啊， 系 点解死落嚟交？咁但係都唔緊要，咁佢但係佢一路同人打，等佢事實上係冇受過傷嘛，佢一路人一懟佢，佢就變成一個 O 型， 穿 過嘅，穿 咗嘅，係啊。 佢幾時有？佢幾時有？ 同埋佢打得咧，雖然佢唔係叫武打係嘅，但佢打得係好輕描淡寫嘛，佢入邊仲會搞笑噶嘛，即係笑笑口咁樣，即係好似喂。 我呢個角色佢陪佢哋半集啊，都好啊，之前死咁都好。 你多隻野堅棍咯，咪攬喺度咯，同埋你有變身，你以後係好有作用噶嘛，你變身。咪咯，你即係好似 Mr. Two 咁樣，你變你識變嘢，你好緊要咯。 其實佢都話，其實佢幫佢，佢就會幫佢俾個身份佢，佢 可以到 嘅。咁你咪做幾場嘢之後，咪話我幫你搞個身份啦，咁多謝曬咁啊，拜拜咁樣走會唔會好睇啲？即唔使讲话咁直情话死咗，咁我 死埋， 即我知咁人哋架女歌星真系唔得闲同你做咁耐，咁但系其实 C G 嚟 咁， 你 咪做翻嗰嚿蓝色嘢咪算咯， 系咯， 你可以蓝色之后跟住佢中意之后变乜都得噶，变小朋友又得，你 sell 萌或者变翻啲外星人样， 系咯， 等佢过瘾，咁同埋佢哋可以作大啲呢个角色可塑性高，你可以变武器得噶。即係你 變得 變嘢啦，係咯，咁你個慣啊嘛，你變可以多樣化寶起身。 即係死得太快啦！即係明明本來係一個賣點，事實上係啊，佢個成其中一個大星咪就係嗰個咯，個黑人女歌星。咁竟然你出一出就出一出變咗個外星人樣都唔緊要，咁咪都係佢配翻音。咁其實嗰個角色大家幾 OK 幾拜， 係啊，即係好拜。 你覺得又好似突然間多咗個同伴咁好睇喎，即係好似你睇緊阿銀河守護隊咁噶嘛。 係啊，起碼有隻樹熊永遠喺度。 死咗我冇搞錯啊！ 自己死得不明不白。 得翻佢兩個，係天煞孤星嚟嘅呢兩個係咯，去到邊整死曬啲人嘅咁樣係咯。 哦，系啊，咁佢 嗰 个男 主角咧，我 都 睇翻 呢 啲，个男主角拍咩戏 嗰度咪系咁？ 唔系嘛，个男主角拍过好多戏啊。 例如最出名边套？我好面 啲啊。药到命除都系佢啊。 听到咩？药 到命除。 唔系，药到命除啊。 系喎，啊系啊系啊系啊，黄善嗰套啊，系啊系啊，药到命除你啱咩啊？因为我冇 check 过，做啊，系咪 Big P Destination 都去做？即系嗰套咧，好大嗰套咩？逆时空追击，系嘛？ 不 即係超人力咁樣咁啊，揸爆架車咁樣，阿基拉咁樣咁啊，發到特登，係我明白你。 咁呢套當然亦都好多有啲大星客串嘅 ，Ethan Hawke 嗰啲佢咪做嗰、那個，其實咪就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咩嗰、那個變形，即係個葉麗儀咧嗰度佢嗰個雞頭啊嘛。 哦，係係係，佢呢度做到啊，成個 Iron Man 咁，阿 Tony Stark 咁嘅。 咩啊？唔系喎，个鸡头喎，走出嚟嬲佢，喂，入嚟啊！ 系啊， 我知即系嗰个变形人 啦， 唔系话边忽似东沙乸乸地嘅大佬， 咪似佢咩咯？ 咪嗰啲似即系，如果香港拍就系会揾阿詹瑞文做嗰啲角色咯。就系咁，喂老细，喂有一定俾你咁样嗰啲咩？ 又弹大琴咁，唱大歌咁。 系啊系啊系啊，又好出咁样，好鲜明咁样嗰啲咯，系咯。 系啊，咁其实就分嘅套戏，如果你纯粹分啊，设计佢设计好多设计嘅， 系即系叫好咩？即系个画面又好丰富咁啦，你应该咁讲。但系佢 3D 效果好嘅，其实呢样就我以即系真系 3D 角度睇。咁嗱呢样就好睇啦，系啊，要引申个问题啦。呢套咧我就系话发行强制所有影院一定要播 3D 香港啫， 系啦香港啫。咁咧就大镬到咧，连呢个宝石。就馬鞍山咁咧，即係都係強制 3D 嘅。咁嗱， 唔介，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香港第一套嘅，因為咧咁耐以來強如 Marvel 啊，或者你啲卡通片啊，佢都係往往嗱我都明嘅，即係院商要揾錢，咁喺啲最 hit 嘅時間就一定俾 3D， 你冇 2D 揀，你焗你睇 3D 合理，即係呢個商業策略。咁但我起碼觀眾得揀嘛，即係我喺及到個時間，即係朝頭早睇，我起碼有得揀。咁但係呢套就係全世界 3D， 咁啊變咗一來冇得揀啦，二來就全世界 3D 咧有啲戲院咧。就其實做 3D 設備唔得噶嘛， 冇錯，呢個真係問題啊。 唔係咯，咁你因為你 3D 好過暗噶，即係譬如你影帝咁嗰啲。 可以講啊，新年睇嗰陣暗啊。 你喺邊度睇啊？新年？ 我就喺呢個旺角嗰、那個新世紀廣場嗰度啊。咁 我 Mogo 係 哇，嗰度都唔得啦。咁如果嗰 個唔差咯， 嗰個 Mogo 你唔使去補習嗰啲啦。 係啊，真係啊，你幫佢咩啊？新寶啊嗰啲咁樣喎，奇怪狀啲咪咯。 即係相對 係暗啊， 係啊係啊，都係暗 暗暗暗。事實係我可以見證呢樣嘢嘅。 係， 即係我上禮拜已經講咗啦，呢度如果你睇 3D， 你一定要揾間好光嘅院啊，即係你個院個要好得㗎。如果唔係咧，因為佢呢度係比較多室內嘅景啊，所以成日會好暗。咁如果你本身個院都唔係即係要即係做得咁夠光咧，其實呢度好影響到你睇呢套戲嘅感覺嘅，真係。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咁啊，同埋啲聲啦，即係又係，即係呢套我覺得真係調翻轉嘅，真係要去咩喎？真係唔好又話我哋賣廣告啊，即係撐啊百老匯新嗰間喎，賣 cinema 喎，喺元朗嗰間，因為人哋揾 Lisa 投射嘛，點都光啲。 哦，咁嗰間一定值得一試啦、啊。 最正$65啫喎，人哋。 係。 3D 都係$85啫喎。 咁大家係咯，我睇呢套戲可以即管入埋去試試啦。呢套戲如果你睇試效果咁，佢又 OK 嘅。 系，冇错，系啦， 试效果 OK。唔系，其实你 tune 正咗之后，呢套唔系一套紧张嗰种戏咧，你都系入去睇一个 fun movie 咧，其实都冇问题嘅。不过惊大家见到喂呢啲咁嘅 Star Wars 咁嘅话，谂住咁佢其实唔系嗰个 Star Wars 嗰系，佢唔系紧张，唔系去搞到好似好大件事，一定要佢哋去先救到全宇宙咁，其實佢唔係嗰啲嚟，係玩玩下嗰啲嚟。 誒，回味好重嘅，啱。 咁其實我哋都希望佢。即係內地係票房 OK 啦，因為內地佢哋個接受能力的確係比較闊嘅，係啦。咁如果得咧，呢套 國內我記得國內未上喎，國內應該，因為咧， 第一未上嘅你放心，因為有係內地公司合作嘅。 啊，咁係喎，係喎， 你放心啊，得啦，一開始就已經係內地公司嘅嗰個 logo 係。 係啊， 演唱歌中文名係啊，用中文寫嘅中文名 係啊， 非常正。咁希望內地係票房。make 得到呢個第二集嘅 minimum 嘅需要啦，係咯，唔奇嘅，佢唔係要好高啫嘛，佢好似話要咩話？幾多錢啊？三幾多？ 三四億啊？ 點啊？唔係佢計美金啫， 我美金，咁我喂好問喎、啊，如果你話，但我覺得呢套個 brand 咧喺國內最多你話收到即係四億五億已經執贏喎，我覺得。即係你覺得佢會爆到啊？有機會，我唔敢講喎，因為始終呢個唔係一個好出名嘅 brand。 就四億五億好多 啊！係啊，咪咯， 得㗎啦，即係佢就得㗎啦，係咯。 哦，咁寫咩就得啦，咁就得，你 set 到咁就得啦，係啊。不過因為國內你知啊，國內啲 美國啊啲都唔係好好啊。 係啊，因為國內咧佢保護完啊，佢而家咧七月中至到八月中咧，成個月唔俾上外匯片嘅。 哦， 不嬲有外匯管制。 咁但係佢呢套係有中國公司㗎嘛？點同 都唔得，應該唔得。佢當進口片嘅應該係啦，除非你話真係冚下啦喎。咁但係而家佢未上嘅，我估佢可能要排到八月尾先上。 會唔會等國慶啊？ 咁唔會，八月尾。 唔會啊！ 八月尾啊，九月頭嗰只咯。 知佢啦，係咯係咯。咁啊，唔緊要啦，係咯，睇睇啦。我嗰國內又唔會話唔睇嘅，因為佢哋佢對佢嚟講冇所謂啊。其實呢度另一套， 同埋係依只啦，國內 啊，咁佢都 係啊，國內係依只有特技，即係其實都啱港豬睇嘅。其實你問我，即係佢特技掛帥，型男索女，唔使用腦諗，直到唔直咁啊！青少年向咁呢啲咪全部其實中，即係中香港嘅，其實 好受啊，係。 不過香港就係，不過呢個調翻轉，覺得係應該香港 brand 啫。即係香港真係即係以品牌行先噶嘛，睇戲永遠都 係。唔係因為老比桑佢哋而家已經唔識㗎啦，咁明仔話我 演個品牌 下一次咧會去同大家講翻到底呢一個漫畫係咩嚟啊咁，都大家都講下老比桑嘅，好冇？ 冇錯。 轉頭阿漢永啊同阿馬仔會裝翻我哋。好，咁呢套戲講完嚟仲有冇嘢想講？ 好啦，我夠晒睇啦。 系咯，我唔系话呢套唔好睇啊，呢个你要 turn 正台咋 ？OK？ 系啊，啱啊，啱啊，啱啊， 冇错。 系啊，即系啊，你唔好咁，即系唔好咁高。 唔系， 即系 你 睇 要睇咩星際大戰啊，咩個你奶嘢咁冇唔係咁樣， 冇 錯咁樣。或者你話以為呢個新嘅星際特工啊，咁呢啲名名俾你呃咗，嗰個都係打鑊金，唔係嘅，唔係咁樣嘅，係咁你話佢哥布拉又話都唔係，都唔係，係咁啊。咁總之就有少少玩玩下，咁就解決咗件事啦。咁嗰只係啦。咁不過咧後邊咧，佢的確係有啲信息嘅，係啊，即係宇宙大愛啊，咁係啦，即係咪一定係即係人哋整爆兩星球，你就要報復啊！咁佢就話俾唔係啦，其實唔係咁樣嘅，咁係即係可能人物真係咁，但係啲外星人咧，佢可以好寬恕到你啊！咁其實人以為自己好勁啊，宇宙嘅中心啊，咁但係係咪咧？咁其實佢都有啲嘢嘅，啲寓意嘅。咁抗爭係咪一定要係打咧？咁佢都有啲嘢講嘅。咁你撇低咗呢、這個，喂，我以為佢睇到緊張刺激係唔係嘅 ？OK， 係一個 fun movie， 咁或者都 OK， 係咁啊，值得大家認識嘅一套即係法國嘅作品咯，係咯，係 咯。明白。 喂，咁好啦，咁啊，係好啦，咁啊，呢個下個禮拜就冇咩科幻片啦，係啦，咁啊，睇下啦，我哋揀啲咩同大家講啊，係咪建軍偉業之類啊，係啦。 我睇咗佢 啦。哦，你睇咗添啊？哦，咁得唔得咧？得停咗打入場嘅咧。 嗱，你問我公道講，佢肯定唔嗱，佢紅就紅眼嘅啦套戲。咁但係咧，佢紅中咧係想即係阿劉偉強想拍到戰爭嘅，得唔得？即係喺個想用戰爭片包裝避咗個主旋律嘅。咁你即係本身梗係歌即係歌頌共產黨㗎啦。咁但係就唉咁咯。 唔係喎，但係佢喺《炮彈》裏邊有影呢啲即係。即軍隊就對呢個平民嘅呢啲咁嘅場口 啊，係啊，唉，梗係咁不過你又咁講好唱紅啊，我覺得即係肯定唔啱香港人睇嘅， okay， 但係就係咯，你係起碼肯定好睇過建黨大業嘅，即係而家建軍大業嗰個支持建黨嘛，跟住建國噶嘛，係啊，總之好過第二套嘅。 但係呢套有冇香港星做嘅咧？我想問今次 有都有嘅， 都有嘅。 系啊，都有 边个咧？有咩？边个咧？例如 有譬如我唔记得嘅啫。 又唔系有刘德华，冇刘德华喎。 但系有好即系好多嘥嘅角色， 都有 个 咁 样， 即系唔系主角嗰啲。OK， 系 有翻啲嘅。OK， 陈坤啊嘛，主角系冇错。 陈坤都唔系香港啊？ 唔系香港，系咪香港？系又系咁啦。我唔敢讲太多。总之即系唔，又系真系唔。 陈坤咩？唔系刘烨咩？ 陈坤啊，嗱系啊，刘华刘唔系我唔识读字，刘华 啊， 系啊，冇错， 唔系刘华，刘德华啦， 同埋张涵予，系记得，我都 唔紧要啦，唔紧要 ，anyway， 香港啲人都唔睇多嘅， 系啊，都唔睇啊， 咁又就呢个沙海47嗰个，唔知系做咩？ 系喎，呢套好想睇喎，好似有优先，今日都有得睇喎， 系嘛？ 冇错，有冇优先啊？吓， 哦，好，咁如果不打睇咗，我同大家讲下啦。 好、 啊，咁真系科幻就好似嚟紧，好似几个礼拜都冇正式科幻啦，系啦，咁啊，好，咁到时睇下再同大家讲乜嘢啦，唔该晒，不打先， 唔该晒，拜拜。 拜拜。好啦，咁我哋接咗韩永入嚟讲啲背景资料啊。 系，咁主要呢套《千星之城》其实都系对美国，无论对美国同香港嘅观众嚟讲都唔会点熟噶，包括我在内都唔系点熟，因为。佢雖然係一個漫畫嘅故事改編嘅，但係佢係一個法國嘅漫畫，而且不過佢喺法國咧就相當 hit 嘅，佢係喺一部最係1967年喺一部雜誌叫 Pilot 嗰度出嘅。咁 Pilot 咧其實係一個法國嘅漫畫雜誌咧，主要就係俾一啲法國同比利時嘅出色嘅漫畫家聚埋一齊出嘅一部書啦，咁就由1959年一路出到1989年嘅。啊，唔好誤會出1989年嘅意思咧，係停止出版部漫畫啫。而家依個公司仲有運作緊嘅，不過主要係靠拉粉同埋不定期咁出一啲薄裝嘅刊物啦。嚇、啊，咁依個書咧就1967年嗰度出嘅，一路到2010年先完，咁總共有2集2個故事。而今次到電影咧，主要就係喺第 由佢第三個故事嘅嗰度衍生出嚟嘅，但係個名字有少唔同啦。佢就叫 Empire of a Thousand Planets， 咁因為近嗰度佢個世界嗰度咧，嗱你最初睇到套戲，佢就係成堆人類咁就組成個 Alpha 咁嘅嘢啦，咁啊結果越早越大煲，咁就地球負荷地球嘅引力已經負荷唔到，要推咗佢出啦。咁就依度，但係嗰度咧，人類喺28世紀已經係進化到變成一個帝國㗎。當然你話進化嘅意思，我覺得係退化啦嚇，因為 Terminator 啊，咁而主角Renan 咧就係喺依個帝國做一個叫時空警察嘅 job 嘅，佢幫一家佢打工嘅機構就叫 Galactic咁就嚇，因為法文唔係好識講啊。咁佢哋一個監察時間同空間嘅警察組織咁啦。逢親有咩時空出現異常，就會派呢位 Vandalion 去處理嘅。而個女主角咧，就喺第一個故事 Black James 嗰度出現嘅。佢係去到14世紀，咁就見到個11女主啊，11世紀嘅法國啦。咁見到個女主角，咁佢。個女主角憑佢嘅機智救咗佢出嚟啦，咁跟住加入埋佢哋呢個 Galasta 嘅組織嗰度啦，咁一齊做一個時空特警嘅咩啦，咁當中咧其實就反映到個作者其實咧就有少少好左翼嘅思想，咁所以其實佢裏面係除咗咩咧？除了科幻的元素之外，其實又包含了政治的元素，包括一些很左翼的思想，包括一些反現實主義的政治，就是所謂現實主義，卑斯曼提出的，就是所有國策都應該配合現實，所謂現實就只是國家 的利益，那也是當時法國大高落座統領之下的一些政治因素，他來的是想透過這部書去講一些，亦都有講一些女權主義啊。你睇返兩個主角嘅決定，男主角呢喺頭嗰段故事其實都係一個好熱血嘅軍人嚟嘅，佢明知好多Gator 嘅指令係錯嘅，佢都會照得行，即係一個熱血但係嘅軍人咁嘅性格。女主角反而好用腦啊，去解決問題，而成部書其實終結成部書，佢其實個故事嘅趨向都係透過人道主義啊，透過咩去反政治現實主義呢啲嘢嘅，即係大家要玩共同咯。咁呢個其實亦唔止影響到一啲美國作品啦，甚至日本嘅高達啊，近期嘅高達咁要講咩透過共融啊，透過和平去解決。最簡單就係、零零嘅劇情版嘅。有睇到呢啲咁奇怪嘅思想啊，而現實上我都就唔覺得所有紛爭其實係透過共融和諧或者 diversity 可以解決到啦。咁、整體嚟講咧，佢呢部作品喺80年嗰、那個歐洲動漫展嘅最高榮耀獎啦。咁其實喺歐洲佢嘅地位相當高嘅，但係對美國或者香港嘅讀者，我諗認知係零啦。咁有咩？ 佢拍過動畫嘅，有動畫。係， 佢都拍過動畫。 如果大家其實只要需要去 YouTube 啊，你打翻 Valerian 就唔好打千星之城喎。其實千星城只不過係今集故事嘅一個十梯圖嘅，其實佢係 第三個故事 名 Valerian。咁或者你打 Valerian 呢個 Loreline 咧，即係嗰個女咧，即係兩個人名，嗰其實先係嗰個動畫，佢即係正式呢個作品嘅名嚟嘅。咁有得睇嘅，其實成套有曬，咁佢仲畫到好日本動漫嗰啲樣嘅，所以唔難入口啊，絕對。即係大家望開啲鬼佬。 不過最大鑊就係冇字幕，唔知佢乜乜。 唔，英文嘅。 哦，有英文啊！我睇過繁文。 有英文版嘅，大家只上揾下。 亦都今次呢個原著嘅漫畫咧，有人將佢 capture 咗做 motion comic 係有喺度嘅 ，Empire of the Thousand Planets。你 search 就可以揾到噶啦。咁亦都可以睇翻個原本，其實原來啲設計真係好似嘅，真係好反映真。例如嗰只怪獸仔啊，雖然佢冇顏色啦嚇，喺原著嗰度，同埋個 冇顏色唔係有色嘅喎。 蓝蓝地嘅，就佢唔系五颜六色嘅。 哦，即系佢唔系上晒嘅。 啊，咁啊，只船啊，或者某啲 corridor 嗰啲咁嘅设计，跳来跳去嗰啲咧，其实好似，即系当然冇咁仔细啦，喺漫画度，因为始终系一个七一年嘅作品。 其實不只是 Star Wars 啦 ，Star Wars 影響就佢反映咗喺嗰啲 storyboard 度嘅，即係呢個打呢個台形打嗰段啊，嗰啲 storyboard。如果你揾翻咧，即係揾翻個 Han Solo 嗰度得 ，Han Solo 嗰度 唔係 Star Wars 套戲啊，你揾翻佢嗰個製作特輯裏邊有啲 storyboard， 嗰啲 storyboard 有啲嘅時候係從佢漫畫係照執過嚟咁滯，係啊。咁嗰個跌落去呢、這個嗰、那個垃圾房嗰度嗰個啦，今集套戲又做翻啦，咁其實全部都係。 哇！你阿公主個奴隸裝又係基本上照得過啦。 哦，係俾阿 Jabba 縮咗嗰、那個佢著嗰件嗰件衫啊。咁好多好多呢啲咧，其實都係出自呢一套咁嘅 Valerian 嘅。 咁啊， 即係包抄佢嘅，其實係。 包我抄佢啦，而諾比裝其實最初都話喺個訪問度都話佢其實。好欣賞呢套《忍者龍》，但係當時佢實際冇咁嘅技術同埋能力去拍到佢，咁到咁所以咧就大量將佢嘅鏡頭借鏡將 Fifth Element 嗰度啦。 嗱，其實 Fifth Element 佢都係叫咗呢度其中一個artist， 即係佢好似佢係兩個人定三個人畫噶嘛，好似係嘛？ 係 始創噶嘛？咁好似其中一個咧就係、佢。就係、是、幫佢做 Fifth Element 嗰啲設計嘅，咁佢點解 Fifth Element 佢咁似咧？同呢套戲就咁解 嚇。其實始創嘅一個啫，咁但係中間係換過幾個花式啫嘛。喺70年代咧就好丁丁嗰只咁嘅漫畫樣嘅，咁去到80年代咧就好跟美國漫畫咁，將個成個世界畫到冇咁浪漫、冇咁古怪嘅，係變翻現實啲大廈，有少少似 Fifth Element 咁嘅複雜啲嘅大廈，咁嗰個係。亦係嗰位作家做嘅所謂嘅設計嚇，咁去到80年代尾啦，到2000年咧，佢又回復翻好卡通嘅，但係佢卡通特質咧就似翻點講咧，似翻而家啲迪士尼卡通嗰種樣咯，啊，所以其實畫風係轉咗三點。 如果大家睇個動畫版就係日本畫風嘅，所以唔難入口。咁同埋其實日本嘅動漫咧，其實有好多即係科幻嗰啲啊，其實係同歐洲呢一隻咧係反而接軌多同美國嘅。咁所以其實係唔係咁難去啃咧？其實唔係嘅，即係尤其是哥布拉咧，有啲人話哥布拉係詹士邦啊，有啲人話哥布拉其實係 Star Wars， 其實唔係，哥布拉都係 Valerian。 高兩，某程度高 兩。大家留意一下咧，今次戲入邊有三隻嗰只長水怪。其實哥布拉入邊有啲類似嘅生物， 哦，係， 同埋佢又係咁成日有啲嘢，有時明明呢一集就好科幻啦，跟住下一集咦點解又有啲神仙嘅咁其實呢啲都係嚇，咁佢都有嗰只咩海龜號啊，嗰只咩號啊叫做，即係哥布拉咪係隻太空船嘅， 好似係海龜啊， 係咯，即係佢哋成日話嗰只嘢係 海龜叫 CW87什麼咯。 唔係啊，哥布拉嗰隻。 哥布拉啊。 即係動畫喺入邊變咗可以玩扭計時嗰隻。 相當似啦。 咁啲人就係話嗰隻係千歲鷹啦，其實係呢隻咯，係呢隻嘢。 似千歲鷹，似隻嘢多啲。 佢似千歲鷹就係個嗰個咩啫嘛？嗰個玻璃啊。 嗰個 佢下邊嗰個啊，嗰個好似魚雷嗰個其實係潛艇嚟嘅嗰個位啫嘛。咁同埋佢可以趌出嚟去開槍啊咁嗰啲，唔係咁嗰啲其實喺動畫版先加翻嘅啫。即係佢嗰啲宇宙戰其實當然係 Star Wars 度抄上啦，但係其實嗰個動畫版加翻佢啫。哥布拉都好舊嘅，咁其實你有隻咁嘅武船，即係叫做周圍去嘅，咪又係為呢個領呢度嚟咯。即係其實，所以大家以為好陌生咧，其實大家好多抄佢嘅作品度已經睇過呢套嘢嘅嚇唔少嘢，只不過咧大家就未睇過原作啫，就係咁解啦，係。呢、這個才是原作嚟嘅，呢個有呢個人就係咁啦。啊，咁同埋你有個咩女拍檔啊？呢啲咁，係咯， 係。咪同埋個男女性格嗰個設定又係你好多時都係個男啊，日本漫畫尤其啦，男一定好熱血嘅，女嘅就會文靜啲，但係就用計去解決問題。呢啲由咩到我為之你都係咁嘅。 但系今次到真人版调转咗，个女嘅先讲打嘅。 系咯，都有啲奇怪咯，我就 系。系咯。 咪同埋都有啲睇，有啲 fans 睇完新闻，喂，点解染金毛啊？用翻佢个女主角，用翻佢喺咩咩Suicide Squad 嗰只发嘅颜色先啱。 其实佢系橙色头发嘅个漫画入边。其實佢直情就係 Fifth Element 啊，即係阿 邊個 嗰個圖啊，就係、是、就係咁樣嚟嘅。咁呢度佢就反而係卡拉蒂諾芬尼平時咁嘅樣嘅算數。 唔係我平時剪定鏟平頭裝喎。 唔係個鏟平頭裝係後尾嘅，因為而家拍咗嗰套嘢講佢生 cancer 噶嘛，套戲。即係佢係一個癌症病人嚟嘅，咁而家拍完啦，咁咪叫做生翻出嚟變咗短頭髮，但係佢拍呢套 Villaine 嗰陣就係長頭髮噶嘛。 系， 即系总之嗰个角色根本就变咗卡拉蒂洛芬尼咯，即系佢唔系有少少，佢唔系演紧嗰漫画入边嗰个女仔啊。即系嗰对男女主角其实唔系咁似嘅， 其 实即系唔系咁似。 男嘅更加唔，男嘅更加唔似，呢、這个完全都唔系好热血嘅，成日归宿嗰啲。 咁大家有兴趣可以睇翻个卡通版嘅，系啊，咁样啦。咁可能似个卡通版啲啦，咁你卡通版就你都觉得佢哋会似翻个即系靓仔靓妹咁嘅。 同埋其實亦都有啲 fans 就話佢零交流咁正，不過我冇睇曬套戲就答唔到，唔知係咪啦。 係，你講邊個零交流咧？ 男女主角啊！ 我完全唔過電啊，唔係零交流。 Okay. 即照劇本做，但係唔過電嘅，你唔覺得佢哋有 chemistry 嘅？即係你話一對咪一對咯，咁我咪照做咯，咁係咪？咁要嘴到嘴嘅，咁做戲啊嘛，咁嗰啲咯，係咯， 係咯， 喂，咁好啦，嗰啲背景講曬未？我哋簡單講嘅啫，因為我 大 家 都 知有 趣多啦嚇， 啲場 冇嘢想補充啦。 喂，咁跟住就唔係講個背景㗎啦，我開始講講路比桑啦。咁我補幾句，咁路比桑佢就親自就話，今次呢套漫畫咧就係佢十歲開始睇㗎啦。咁我亦都覺得今次呢套戲咧係佢回歸十歲嘅智商嘅一個表演，係啦。咁就或者情懷啦，或者唔係智商嘅，一個情懷係翻返去一個比較童真。咁佢都話啦，要打要殺嚇、啊，你都欣賞過我啲打打殺殺有幾黑暗啦，係咪？咁大家睇佢過往作品，話真係鬼佬唔語心啦。我哋形容佢係、啊、你如果睇過這個殺手不太冷，你就知啦嚇。咁、啊、而嗰套戲都帶起咗好多位後屘嘅紅星啦，係咯， 係 Natalie Portman 啦， 或者 Akita 都係啦。 啊！我 Lakita 再早啲啦，嗰、那個就直情變咗一個長期嘅電視劇嚇、啊，即係由阿 Maggie Q 做啦，後屘即係近代版嚇。咁、啊、香港亦都拍過呢、這個黑貓啊，嚇 啊係梁生嗰個 黑貓係香港版嘅，咁嗰時都拍過 美版 嘅，基本就 同《黑貓》一樣嘅、 啊、拍過美版嘅Lakita 電影咧。咁、 啊、 所以都幾犀利嘅，其實魯比桑以往其實幾影響即係全。即周圍嘅人，即佢拍完一套戲咧，哇！周圍啲人直情會再去拍啲類似嘅戲，咁勁喎！ 你記得香港有輪好多這個殺，這個乜乜不太乜我都 一陣先講呢 part 嗱，你記住講呢 part 嗱，我補埋路比桑今次呢套戲嘅佢一啲嘅講話先啦，講埋呢 part 先，我哋數數佢啲好嘢嗱。咁佢就話啦、 啊， 其實佢係專登嘅嗱，我就話又唔係我杯茶嘅，咪到底點解我睇路比桑睇咁耐？今次呢部戲好似有啲甩碌嘅，佢唔係，佢話原來佢拍得太多呢啲黑暗嘅嘢啦。佢就話咧，今次想拍一套咧係比較光明啲嘅，咁希望大家咧有一個光明嘅未來。喂，講到好似最後一作咁啊，大佬咁即係希望留翻一個美好嘅未來俾大家咁樣喎。咁當然呢個係導演嘅，即係佢有一個心意啦。咁可能我哋啊，即係中意睇啲比較即係打得勁啊嗰啲，即係有個危機啊咁佢就唔係喎，根本套戲佢就係專登拍到係好分啊，係好咁樣嘅咁嗰啲外星人亦都係可以唔記仇啊，咁星球都俾你毀滅埋，但係佢都只不過即係可以放低仇恨啊，咁全部都係 positive 嘅。咁佢話佢係專登啦，咁如果佢係專登，我就冇得拗嘅呢樣嘢係咪？咁你係一個心意嚟嘅啫，咁你 buy 唔 buy 就係你 buy 唔 buy 啦，咁我哋唔可以質疑啫。即係如果導演既然話佢唔係失手，係佢係專登嘅，係啊，即係佢想拍一套就係、是、想拍一套咁樣嘅戲俾大家睇咁 ，OK， 咁啊睇下啦，係咯，可能我哋追唔上導演嘅思維啫，係啦， 覺得就唔係佢嘅專長咯，一啲 啊咁都係冇錯，都係咁啊，以往拍打拍成啊 係好出色，咁但係代唔代表你拍一套 fun movie 你好出色咧？咁就係啦，冇錯啦，即係可能佢拍 fun movie 咧，並唔係佢嘅強項，咁變咗出咗嚟就，即係我哋都唔係唔睇 fun movie 噶，我哋都睇嘅。不過我又覺得好似套戲就即係有啲撞嘅，即係佢又好似有時又係認真嘅，但係有即係我哋都覺得呢樣嘢係難嘅。事實上，即係你有時要認真，有時要有啲搞笑，咁你捉拿捏得到，其實唔係咁易嘅。咁但係唔理啦，咁結果呢度要出出嚟，其實我自己唔係話非常覺得係我自己個口味咯，就咁嘅啫嚇。咁但係 我自己會覺得比較太急咯，套戲因為實在太多場景，太多 material。基本上你下一個場景， 冇錯 嘅，完全諗唔到下一個場景你去咗啲咩地方，一衝就大海，衝去沙漠。咁變咗 冇辦法，因為佢都話啦， 消化一套咁嘅 戲。佢都話啦，因為呢一套戲咧，隨時喺度 stand alone 嘅，因為個票房如果收唔翻幾多話，要幾多億話？ 總共拍咗兩億幾 啊？你睇馬仔講，佢話要收翻幾多億先會有下一集啊？ 佢話應該全球票房要有超過呢個3.5亿美金啊，要 先可以有第二集開拍。咁所以其實佢都有少少咧。唉，都係不如盡地一煲，今次都 show off 嘅，即係 show 即係 all in 曬所有嘢啦。因為有機會冇下一集，咁但係咧呢下咧我哋講唔埋嘅，要睇嚇內地票房能唔能夠可以一枝獨秀啦。因為好難講喺內地會或者可能中意都唔定嘅喎，咁好難講，因為真係連美國佬都唔係咁啱口味。 美國佬一定唔掂添啦，得2000多万，但係其實就唔使驚，唔使同佢驚，因為。即係基本上就封咗蝕本門啦，由法國政府帶頭嘅贊助咧，基本上佢實際所謂兩億幾，佢哋實際差唔多係成本係零咁滯。 哦，唔係，咁你講呢一個係蝕唔蝕啫？而家講話如果要可以開拍，佢要做到呢個成績俾人睇啊嘛。 係咁啊。 即係開拍續集啊！咁我唔理你，其實你使唔使理銀荷包啊？咁呢個另一件事啊。咁佢要做到呢個票房成績咧，咁就會有下一集咁解咯。咁其實咧，我都想佢有下一集。咁我又唔係話即係咁，我要呢度咁就唔好拍啦。咁有時你開多幾集咧，咁就我哋咪即係當即係你好似電視劇咁樣集集啫。咁下一集可能有唔同嘅故事，咁又未必集集都係咁嘅，係咯。咁如果你 佢有啲故事其實都係坑 集咗。是啊，应该是的，其实哥布拉 佢有啲睇返啲故事简介，佢有一两，佢有好多个故事 是 暗嘅。因为佢头先都讲咗，佢其实个原作者 Pierre 好有逆思想嘅，有啲其实极度反政府系好黑暗嘅。咁如果继续拍落去呢，可能睇返。 是啊是啊，可能跟住有。 比桑最擅长嘅嘢啦，一啲政治阴谋啊咁嘅嘢。 是啦。咁今次真係冇晒嘅，咁希望佢有第二集呢就有第二啲元素，同埋呀可能男女主角亦都熟習啲呢個角色，咪下次咪可能表現 好 啲囉。 都希望佢收到同埋有繼續落去，因為呢個其實一個都幾新嘅故事嚟㗎，幾同埋佢可以有好多元化，因為佢廿幾個故事個個都唔同風格嘅。 嗱，總之要開到 series 要有個幾大嘅票房啦，咁啊睇內地啦，因為今次反正套戲咧都係有內地公司即係有份嘅，係啦，咁所以其實都唔會好差嘅，相信就係啦。不過佢唔去到佢哋要求。 但內地人識唔識落比桑咧？我都諗， 其實都唔係好緊要嘅。內地人又冇話一定要睇大聲嘅，即係如果你套戲過癮啦，咁同埋你都特技掛帥嘅，咁亦都 OK 噶啦。其實一般都唔會。即系衰唔过嗰啲刘镇伟嗰啲嘅，系啦。 吓、啊，星球大战啊！ 唉，系啦，唔系即系你同埋你内地佢哋冇咁单一嘅，我反而发觉，即系佢哋好多种唔同嘅戏，佢哋都即系接受到啊。系啊，因为佢可能仲系新啲啦，即系唔会话喂我睇开嗰啲，你仲要食翻嗰啲嘢，即系佢都仲系可以接受到新嘢，咁所以可能呢套或者佢觉得好睇都唔定噶，好难讲。其实套戏唔系唔好睇啊，因为我哋成日 expect 喂打嘅，喂点解唔打嘅咁，喂点解唔系咁认真嘅一套戏咁，就系咁啫嘛。其实佢又唔系渣嘅，都新年睇完都觉得系其实好分啦套戏系咪？ 系。 我望咗八个字都觉得好难消化。 哦，唔紧要啦，系噶，其实系噶。唔係話，即係你如果你以先有好多 c 概念嘅時候咧，呢套其實違反咗好多以往嘅概念嘅，因為 啊係 咁，但係咁可能係好事嚟喎，咁套套都一樣嘅咩？係咪先？又未必一定。 咁啊， 即係其實唔同人、唔同地方係咪？唔同口味啊嘛。咁你食法國大餐，乜又係食中國餸咁嘅咩？咁梗唔會啦。法國大餐同英國大餐同美國大餐都唔同噶嘛。咁大家又唔可以成日試下唔同口味嘅嘢啫，同食嘢一樣係嘛？咁所以呢一個作品其實咧，無論今次呢一作好唔好睇，其實大家都值得認識呢個有呢個嘅作品啊！即係其實幾廿年，即係你諗下，如果一把年紀嘅魯比桑，佢都話佢十歲先開始睇，同埋佢最後啊，如果大家留意佢個片咧，佢係獻俾佢爸爸嘅。 係， 哦 ，OK，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呢套戲咧，大家點都要觀摩一下，係啦，我哋覺得係咁啦，係啦。咁至於我哋今個禮拜會講埋呢個安古蘭啊，嗰個漫畫節係嘛？一陣啊，新年會講嘅，好嘛？一陣講埋落去。嗱，咁好啦，咁啊，喂，咁盧比桑係何許人？喂，有啲新即係朋友咧，佢都唔識嘅，因為盧比桑咧，其實近年都比較係幕後啲做啲嘢，咁就係佢公司出嘅戲多，但係佢公司啲戲咧，第二啲人怕咧，有啲人唔好睇，最衰係咁。咁成日令到大家咧對盧比桑嘅印象唔好啊！但其實嗰啲戲都唔係佢拍嘅，其實佢對上一套咪好似咪已經係 Lucy 咯， 嗯， 係啊，係 Lucy 啊， 係 咯， 應該係。 咁幻險巴黎就其實我都 OK， 我好睇喎，但係可能香港人又唔中意咧，又講法文咁係嘛，係咯， 嗯， 我哋覺得係女版維斯理喎，我哋覺得嗰個係。 類似係啦，都可以。 係女版啦，兼夾係即係有啲 steampunk 咁啦嘅版本啦，咁我就覺得非常之正嘅。其實點解唔好睇咧？係咯，都好睇喎。咁係咯，咁變咗，如果你要講到佢嘅經典咧，咁啊必定係再之前嘅第五元素啦。咁所以亦都大家會 expect 呢一套戲會好似第五元素啦。咁但係又唔同嘅，原來出咗嚟個 style 係啦。咁當年第五元素勁唔勁嘅咧？喺香港啊，大家記得。 你指票房定 咪样样都系啦，样样都系啦， 票 房劲咩？咁打嘅咩？ 票房喺当年嚟讲唔算系最 top 嘅啫。 唔 top 嘅咩？ 唔算最 top 啦，都好受欢迎。OK。 吓，唔系，但系嗰时呢套戏都好谈论，同埋你以当年啊。如果你講起科幻片呢套都一定係即係叫頭幾套嘅喎、 哦。咁啊當然啦，因為其實太多唔同你睇開嘅嘢好唔同嘅嘢 咯。我咁、哦、當然當時科幻片未係即係而家咁，而家就好似啲 top 片全部係科幻片㗎嘛。咁嗰時就唔係嘅，的確有好多即係其他類型嘅戲嘅。咁但係如果你淨係計科幻片呢套都幾 top 㗎喎。如果以當時嚟講， 可以咁講。 係啊。系咯，几 top 噶喎，系咪？系咪乜马仔新年讲下喂？ 嗯， 嗰阵时系我反而即系个票房唔记得啦。咁但系系个朵做完之后，咪啲人成日即系啲即系科幻啊，啲、 嗯、 打即系科幻打斗嗰方面呢个代表成绩高 啊，成日会提啊，或者会比较噶嘛，同呢套嘢系咯， 系咯、嗯，即系起码系可以做到我即系我一期系话。嗯即科技嘅唔係因為科幻啲打鬥嗰啲咁嘅片嗰啲，其中一個話係好嘅， 好有代表性嘅一出咯。嗰當年嚟講， 係啦， 係啊， 係咯。咁亦都彈咗 Mila 出嚟咧。咁呢套亦都有 Gary Oldman 啦，係嘛？ 係咁，佢設計嗰度咪後邊有啲咪佢嗰件繃帶啲繃帶衫啊， 係繃帶衫， 係係咁。其他呢啲戲都有啲係類似抄呢啲。 包翻佢冇錯冇錯。咪咁，你記唔記得佢嗰個有個唱女高音嗰個女外星人嗰啲都嗰時啲人都好記得噶， 係， 同埋啲設計實記得嘅啲外星人啊，咁同埋 啲有飛嘅船 啊，啲槍追蹤啊嗰啲連史泰龍都即係都要玩埋。 我又玩翻啦！你嗰啲飛天的士啊，今次又有飛天校巴啦，黃巴士啦。 係啦。 咁啊，嗱，咁呢個就變咗係科幻嘢啊！咁盧比桑再之前嗰啲就係冇咁科幻嗰啲，就係《四個殺手不太冷》呢套咧，先至應該係盧比桑嚟。唔知咩而家冇人提喎。嗱，今次呢套戲都冇人提第五元素啦，就係咁講 Lucy 啫嘛。咁啊，其實應該仲有一套更加犀利嘅盧比桑係就係、是《四個殺手不太冷》 啊。 係，呢個可以我睇翻94年嘅佢。 系啊！當時啊，呢套戲影響力去到咩程度咧？香港 嚇、 把戲都叫寫個乜乜不太乜乜咯。 唔係戲啊，唔係淨係戲啊，係連啲、啊、連啲好多啲橫額啊，公司嗰啲宣傳啊，係啊，馬仔講啊，馬仔講。 好。 係，佢本身譬如賣嘢嗰啲都個口號咁走出嚟嗌嗰句廣告都係用呢啲咁咯。 嗱，寫個跟住乜乜不太乜就轉咗嗰兩個乜嘅啫，都係寫個乜乜不太乜嘅。咁有人話：，寫乜呢個唔係張學友隻歌咩？首先的確係張學友有隻這個冬天不太冷先嘅，咁但係呢、這個咧並唔係咩 big hit 嚟，即係張學友一首歌啦。咁當然，咁當然張學友嘅歌都唔會冇人識嘅。咁但係唔係咩 big hit 嘅就歌一首，但係咧呢套戲就借用咗呢隻歌名，就做整咗個戲名啊，就這個殺手不太冷之後咧，哇！呢、這個這個乜乜不太乜就通行全港，呢、這個新年都係講啊。新年你記得係點？ 我記得當年即係都係成日會聽到呢啲嘢，但係就即係唔同嘅媒體啊，即係譬如你話喺呢個報紙啊、雜誌啊，或者係呢個收音機啊、電視啊，基本上你硬係會聽到啲類似嘅嘢嘅。 都係呢一句嘢啊嘛，這個跟住乜乜不太乜啊嘛。係 啊， 你基本上啊，你一路行街又好，搭車又好啊。你經過啲唔同嘅櫥窗啊，佢嗰啲咁嘅寫嗰啲嘢，都係寫個乜乜得不太太乜嘅。哇！我大佬係咪杜比桑俾咗錢啊？大佬喂，點解係咁用呢、這個咁嘅話？唔係喎，佢真係咁犀利呢一個呢樣嘢興到，甚至興到咧有啲有多戲啊都攞嚟玩啊，即係周星馳係咯，呢個 咩造型啦，郭文輝又玩過，周星馳又玩過啦，即係最經典揸住盆花戴住領冷帽喎 嗱。嗰、那個啊，喺個影後面伸把刀出嚟戒人頸嘅係嘢，玩到依家都仲有戲抄緊啊！ 係 今時今日都仲有，即係西片都有啊， 嗯、 都仲有人玩啊！係啊，咁大家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啦？真係四個殺手不太冷，即係 Leon the Professional。咁呢度亦都令到全世界認識咗呢個法國演員啦，阿尚年老啊嘛。 係法國叮噹， 係之後先紅啊！ 即其實佢喺法國就好紅嘅，但係我哋唔識啊嘛。咁之後就全世界都識啦。阿哥斯拉嗰時嗰套啊，嗰套蜥蜴版都揾佢啊。嚇，咁嚟緊啊，啊劉德華 game 都揾佢嗰陣時。 佢亦都有扮叮當啦嚇，係真人叮當啦，佢係叮 當 啊嘛。咁嚟緊啊，劉德華都有套乜鬼嘢戲話，都有佢做喎，都係上年路啊。 哦，嗰套偷嘢 劉德華舒淇嘅，係神偷唔知乜嘢嗰度咧。係 啦。 系啊，都有上年路咁你想象下，即系当年系直情，哇，真系吓咁。Natalie Portman 更加唔使讲啦，即系其实呢个靓妹嚟嘅啫嘛。咁但系自从拍完啲戏之后咧，佢就即系都好多戏拍啊，系咁系去到做呢个星战前传先之后先领嘢嘅啫，系啦。咁但系佢亦都凭住自己嘅演技去证明翻，即系星战前传佢唔系佢嘅问题啦。OK。咁、 嗯、 所以亦都后屘亦都即系凭住呢个 V 杀啊嗰啲咁你啲人睇到佢即系真系佢又真系得嘅，唔系净系细路女卖下萌啊或者咁样嘅吓，咁、啊、原来都有真演技嘅，咁而家冇人会即系怀疑啊 Natalie Portman 嘅演出啦，系咪已经吓？咁都系劲嘅。咁呢个 Gary Oldman 更加唔使讲啦，即系佢啊，就喺《不太冷》里边就做个变，即系有啲变态嘅差佬，即系坏人嚟。殺啊！咧都幫人全家，咁亦都係 Dracula 啦，係 Dracula 唔知係之前定之後嘅咧，我都唔記得咗。 之後， 我之後嘅，我即係其實都係因為呢套戲嘅。OK， 咁好啦，咁跟住嚟緊咧，有一套係咪丘吉爾啊？其實係套嘢情應該叫做，佢係未有中文名，即係講丘吉爾嘅故事。啊，嗰個肥佬邊個嚟嘅咧？竟然係 Gary Oldman 嚟嘅， 變咗肥佬。 系变咗肥佬，佢好似嘅，我唔知佢系化妆定点嘅，即系一个肥佬。 系啊，望落去的确几似历史上丘吉尔嘅相。 唔系，即系嗰网民话个样啊，即系我意思佢好真嘅。咁佢话我真系点样整到咁真嘅咧？即系佢唔觉得佢黐到变咗肥佬。 吓，系 真肥定咩？ 可能真系谷肥，再加埋 真系谷肥，唔系咁得人惊啊！好肥喎，真系。 系咯。 Kentucky 上教咁嘅。 嗰阵时啊，佢想 battle 嗰阵时都试过谷到成个肚腩胀 嘅啫。唔系佢唔系，佢成个面都变咗啊！系啊，变咗肯德基咁噶。 咁就邊個啲係嘢？我諗會唔會係特技，即係化妝嚟嘅？應該係，係咯，但係好真嘅，做得好真。咁亦都佢成個表現，你唔似平時嘅 Gary Oldman， 唔係做緊阿戈頓局長，唔係之前，亦都完全 唔係啦，係啦， 好犀利。咁你諗下啦，當時係即係帶起咗好幾個呢啲都係叫演技派嘅即係演員啦，即係今時今日咁。咁你想象下，其實即係當當時都唔 green 嘅，佢啲演出都幾好嘅已經嚇。咁變咗就係你睇下，其實即係魯比桑以往其實係一個幾厲害同埋幾影響力幾犀利嗰個導演。咁但係好可惜，今時啲人唔識係邊個嚟。Fifth Element 垃圾戲嚟嘅話嚇，咁我諗成個殺手不太冷，我哋都無謂睇啊，覺得嚇。我唔知啊，但係 唔係我睇啲網嗰啲爛番茄咧，佢呢兩套咧唔係好高分嘅，七啊幾嘅。 我咪唔，佢咪唔好高分咯。即系我就觉得呢两套咧，你俾我啊，即系如果你人生啊，一定要睇嘅戏之一咧，一定会有呢两套。 嗯， 系啊，即系第五元素同这个杀手不太冷，你冇睇过，即系你枉话自己系一个电影迷啊。 嗯， 系啊，冇可能唔睇嘅。吓，咁我自己将路比桑亦都排得几高嘅，即系一路以嚟吓，即系詹士金马伦啊，路比桑呢啲级数嘅。咁佢哋呢个级数咧，其实喺甚至喺 Crystal Nolan 以上嘅，喺我自己嘅排名里边啊 ，OK， 即系我觉得佢哋系有得同斯匹堡啊，同嗰啲比较已经去到，系 唔知啊。但系佢哋而家啲人觉得斯匹堡系即系呢扎嗰啲潮过咗气啊嘛， 或者咁讲啦，有时可能佢哋老导演咧，同而家啲人嘅口味可能啲脱节系唔出奇嘅，唔出奇嘅呢件事，但系唔代表佢啲作品系垃圾嚟嘅。咁最少嗱新呢套你 Valerian 咁當然我都覺得係誒點解唔係咁緊張刺激嘅咧咁當然呢個係導演嘅心意啊咁但係你唔睇呢套咁你冇理由否定啊以往成個殺手不太冷第五元素呢啲戲噶嘛呢啲冇得否定嘅係啊 喂咁正常係你本身就算佢而家啲導演人士佢可能近時好勁咁而家佢出咗啲唔係咁得位咩咁但係佢近時做咗出嚟我幾套真係出咗嚟係勁嘅話，就我幾套 是。即係好簡單啫，你講阿 Tim Burton 咁，唔通你話以前嗰啲係唔勁，梗係勁啦。 嗯， 係咪先？而家就驚啊！大家尤其是嚟緊嗰套小飛象咧，我都咁樣我睇到都有少少唔係嘛咁樣，係係咯，係咪揾翻阿 Michael Keaton 嚟著翻蝙蝠俠裝，跟住露 J 賊佢扮小飛象咧？ 唔係啊，佢而家啲唔係中意比較。比较细路仔训练， 蜡笔小新咁样扮小飞象， 但佢又做唔到啦。你睇翻糖果厂已经，话你想做咩啊？ 我糖果厂嗰时啲劲啲噶啦，近年系跌都好紧要啊，即系 一套比一套跌咯，而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冇办法冇办法噶。咁但系你但系虽然系咁，但系你唔可以否定佢以往嗰啲戏嘅即系嗰个成就，即 系 呢个 系啊 系嘛。咁但系一啲人真系唔理你噶，佢其实都讲依家噶啫。即係如果有一日，李嘉誠破產，如果有個，唔通佢係一無是處一條廢柴？ 唔知睇結果啦。 如果你人生可以曾經壓出過一次李嘉誠咁樣，你已經好犀利啦。 嗯， 點樣係廢柴？我唔覺得咯。係咁變咗呢、這個呢一、這個盧比桑嘅即係其實有幾犀利咧？即係大家你可以睇翻佢以往嘅電影啦。咁其實今次呢套戲係咪？好，其實今次呢套戲即係，如果佢係佢有自己嘅一個唔同嘅 approach 去試咁，咪咁咯，係咯，即係，但唔係大家杯茶啫，最多係嘛？咁不過咧，好慶幸咧，亦都有啲觀眾咧，其實佢喺裏邊都 dab 到唔少嘅口，即係一啲嘅意義出嚟啊！即係正如嗰啲外星人嘅，即係佢哋可以放低仇恨啊，可以極速學識，即係所有嘅知識啊，咁呢啲其實後邊係有一啲嘅即係寓意喺度啦。即係甚至乎佢哋即係去拖住手咁去抗，即係一啲軍隊嘅即係嘅襲擊啊呢啲咁，其實係一啲寓意喺度啦。咁係啊，即係如果大家可以去 dab 下咧，其實佢有好多，其實佢唔係冇一啲政治嘅嘢喺裏邊。不過今次呢套戲係用一個好fun啊，或者一個比較輕可嘅即係嘅方法去帶過咁咯，係咯。你就唔會以往咁，即係你唔會直情拍啲，即係拍你想拍咩啫，係咪先？你拍到好似嗰啲咩建軍大業㗎嘛？建軍大業都有呢、這個咩喎、啊？都有呢、這個即係軍隊對呢個咩喎、啊？示威者喎、 啊。 嗱，你话渣喎，但系佢竟然够胆摆呢样嘢落去，吓呢套喺大陆播嘅戏，系啊， 建军大业啊，都俾人弹话做咩？做咩啲建国英雄全部变晒乸型啊？ 哦，咁呢啲系大家都觉得系针对香港导演嘅事嚟嘅，呢个吓。咁今次呢套当然亦都摆咗呢个吴亦凡落去啦，吓今次呢套战胜，不过我又唔觉得有好大问题咯，对我自己嚟讲系咯。咁亦都有好多中国嘅，即系你可以话系擦鞋嘅元素，的确系有嘅。咁但系我谂撇开呢啲嘢先咧，因为呢套戏你冇呢个中国资金，可能会唔会争啲？ 系绝对会啦， 系嘛？咁唔系啊，唔好讲钱先啦，即系唔好讲嗰个即系拍嗰个钱，你都需要佢打开个市场啊。 系。 咁我哋都希望呢套戏即係内地会有啲即係成绩啊，係囉。咁如果开拍到第二集都好嘅，係囉。 都係好嘅，因为你可能睇到另外一边嘅呢个漫画人物啦，咁样嘅人啦。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咁同埋卢比桑呢个导演其实大家都係要认识嘅，其实唔会讲到好似唔使识咁，即係呢个唔係好啱嘅。喂，好啦，咁有冇嘢想再补充？关于呢、這个吓几劲啊，卢比桑以前有冇嘢想讲啊？ 两句补补，因为其实觉得而家啲人系嗰个人未死嘅话仲响度，佢就会觉得系即系佢一路即系觉得佢跌翻落嚟又 cheap 噶嘛，咁我就啲人会 即系个个都叫李小龙啊，嗰啲詹士癫咁啊嘛，最光辉嗰阵离开啊。 就会上咗神台咯，因为佢本身响最光嗰时候死咗，咪变咗觉得系仲好。 即系哥哥都好彩，唔系跌到残先跳楼啊 嘛。都系啊，系啊，嗰时仲系啊，虽然冇咁劲，但系都起码仲系即系 都 仲 系 大星啊， 位大星 系啊， 系唔好跌到有一日要喺无线做金草嗰阵先至死啊。 咪总之近时点样做主角啊，咩都好，你到你老嗰阵时候仲响度捞咧，咁啲人就会觉得你废柴一个啦，只会。 即如果李小龙啊今日仲喺无线嘅话咧，咁大家就叫啊呢个龙伯咁啊，得闲就叫佢扮下嗌两声嚟听下咁啊， 咪咁系咁喎， 跟住俾碌香肠佢食下，跟住剥身自己个头，哎呀，跟住豆鸡眼晕咗嗰啲，即变咗要做呢啲啊，可能啊李小龙， 系，我觉得系香港人对呢样嘢特别系咁， 系嘛，即你大家睇下今日嘅罗网师傅啊，一致啊，即好多嗰啲以前嗰啲武打嘅巨星咧，即系都系老咗，都系即系揾晒眼咁，大家都唔尊重嘅，吓、啊，即系就连狄龙咁啊点啫，系嘛， 嗯， 系啊， 冇用系咪？系咯，咁都系，其实即系点啊？即系早死早着系嘛？个结论系， 咁你香港人成日都系嗰句啦，你估你而家仲系大佬啊？ 嗯， 咁而家唔系讲大佬啫，而家我哋讲嗰个系一个艺术、啊。咁嗰樣嘢係做咗出嚟就係做咗出嚟㗎嘛。咪即係同你等同於你運動員啫。咁佢最 fit 嗰陣曾經攞過一個金牌。咁係而家佢坐輪椅咁咪點啫。 哦，如果你想佢升返，可能要佢真係死咗之後過咗呢一代人唔識佢嗰啲，即係頭佢出世嗰時呢個友都死咗，咁佢唔識，咁佢睇返啲資料或者做返佢啲戲，咁嗰時話呢個近就係大星，咁可能佢會個地位上返啲。 係啊，死咗之後啊。 係啊。 唔係，係幾個 generation 之後， 即係將呢個 generation 佢而家新嗰啲係直頭佢喺佢死咗之後先會認識佢咁樣，可能就會好啲啦。 即係我哋呢啲咁而家仲棟喺度呢，其實對佢嚟講係阻住地球轉噶嘛。 嗯，可以係啦。 嚇，個 point 係咁啊嘛，即係你喺度阻住佢死霸住個位啊嘛，係嘛？唔係咩叫老屎忽啫？一你個屎忽坐住咗嗰張凳啊，你明唔明啊？ 嗯， 吓，咁你先游咗啦，你咪唔会坐住张凳啊？ 嗯， 系嘛，即系咁啦，系嘛，即系冇咩用嘅，有啲人系啦。OK，anyway， 咁啊，系啦，大家如果真系有兴趣嘅就认识一下啦。咁如果似乎就系大家仲觉得 OK 嗰啲，其实就系当年都有睇卢比桑嗰啲多啲啦。如果你一路冇睇过啲朋友，有啲又会讲啊，即系识嚟做咩啫？我点解要识呢个人？即系之类啦，系咯，系咯。咁啊，廣東話又唔使識啊，呢個又國語又唔使識啦，英文又唔使識啦，咁你識乜嘢啊？係啦，咁同埋仲有一樣就係咧，所有嘢都係用喜好啊，即係呢個 Facebook 帶起噶嘛 ，like 同唔 like， 咁其實咧呢套戲你拉唔拉都好咧，即係同你小朋友啊，即係你其實你係需要食有營養嘅嘢，如果唔係你係即係到你到時覺得自己係矮仔嗰陣就太遲啦嚇。咁其實呢個拉唔拉咪就係啲好細路仔嘅思維咯，即係我拉咪食咯，我唔拉咪唔食咯。咁但係你食嘢係咪拉定唔拉咧？係你有需要啊嘛，即係其實係有咁嘅養分喺度啊。咁其實你認識一啲嘢咧，其實就係啲養分嚟嘅，即係小則我哋 social 你都多啲話題喺度啊。重則其實你讓識啲，其實今時今日冇人要你博學係要知曬，但你讓都略知一二咧，其實就夠啊。咁你就係一個通才啊嘛。 嗯， 咪咁先系通识啊，其实系啊，唔系学校教嗰啲啊，嗰啲 bullshit 嘅啦，你乜都识少少啊，乜都知啲啊，喂，唔系叫你中意啊，唔使中意，你知道有咁嘅人啫嘛，你可以唔中意噶，你可以知道有咩人，但我憎佢噶， 嗯， 我冇叫你要中意，咁你就系中意至知唔够嘅，吓，其实就系正有时，因为你憎啊，你更加要认识啊，吓，敌人你就要认识佢先可以打败佢噶嘛，咁所以即系认唔认识就唔系讲你中唔中意嘅。就是你有需要去認識，咁啊，算係魯比桑都算係其中一個影響好大嘅導演嚟嘅，其實， 嗯， 係啊，咁所以如果大家咁都話唔使識就算數啦，咁你睇多兩套劉振偉啦 ，OK？ 喂，好啦，咁啊講完未呢一 part？ 講完啦， 講曬未？喂，咁快啲落下一 part 啦， 嗯， 好。